港飯食，我哋最積極。大家呢度聽緊嘅係 Hong Kong Fitness Dot Com， 我係主持陳思明。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喐，只問是非，不問立場。破機會。 Hello, hello， 翻嚟第二節。喂，呢节啊 ，Donna 话讲咩话？ 喂，我好紧张啊！呢样嘢真系 咩？ 通讯 Apps 啊嘅保安啊， 紧张啦！ 哇，我真系搞到我而家真系好小心 send 嘢啊！ 点解啊？ 你觉得人会 hack 你咩？ 我嗱讲真，我哋做呢啲实系有秘密嘅，真系唔系讲笑。喂，咁大佬下下咁样又话 WhatsApp 又俾人登，呢样又俾人登，咁我真系好惊噶。 咁但系其实有内鬼就你有啲咩 Apps 都冇 用 系咯， 唔系即系嗱，如果 provider 即系我同埋对家系唔蝕啦嚇，咁有冇機會都有第三個人睇到噶？ 會㗎， 你唔知黐個貼紙咪得咯， 唔係嗰啲睇到啊！我問我後面，問望後邊嗰啲， 你後邊有邊個？ 真係望 防不勝防， 即係嗰啲啊！即係譬如就咁，佢就可以入到去睇到我啲嘢㗎，會唔會㗎？ 俾人 hack 咗咪會咯， 會嘅。 咁我點知有冇俾人 hack 到啊？ 咁你梗係要揀啲安全啲嘅 apps 啊！即 係你知唔知我而家咧要用 WhatsApp 唔係用 Telegram 嗰個咧，會一分鐘 destroy 嗰啲啊。 係。 但係咧，你用完之後 destroy 你部電話， 唔係啊！佢係你即係當你睇完之後，你一分鐘後就會即係 erase 咗噶嘛。 哦。 咁我而家咪要用嗰啲咯。但係我 erase 咗之後，我死啦！我之後又查唔翻啲嘢喎， 未必見 得曬。好似好笨咁樣喎。咁點啊？ 咁即係呢啲要你自己取捨㗎喇。咁因為其實你一定要 冇 perfect 㗎喇啲嘢， 你又要 keep 住自己喺嗰個手機嗰度。 你譬如有啲好特別，即係你覺得 咁你唔係下下咪出嚟講 啊？你要保密嗰啲嘢，你保密嗰啲嘢，你唔好擺喺嗰度咯。你咪跟手睇完 delete 咗咯，或者你將佢搬去一啲有 encryption， 即係可以有加密嗰啲嘅軟件度加密咗嗰段嘅信息。 佢 Facebook Messenger 最差啦，又有 WhatsApp， 又有 Line， 又有 Telegram，又有 WeChat， 又有咩啊 Skype。咁佢個六款， 但呢六款都根據賽期嘅講法都係 都係渣喎。 賽期呢方面有心得嘅，我知。 我就其實 賽期專家嚟，我哋真係要 唔 留心。 咁但係我就會信美國 EFF 組織嘅 咩嚟嘅咧？ 咩 EFF 係一個關於網絡自由同埋呢個嘅電子通訊自由嘅一個嘅國際組織嚟嘅。 呢度冇嘅喎。 佢都幾強勁㗎，佢都真係每一年都會有一個 scorecard 咧，俾翻呢啲咁嘅 apps 去即係話翻究竟佢哋個嘅安全點？ 呢啲 S 都唔係好多年啫咩？ 唔係好多年嘅啫，我諗佢係上兩年開始做。 但係專門係針對呢啲 通 訊 Apps 嘅，係、 okay, 啊。OK， 咁其實大家上翻去個 EFF.org 咁就會見 到。口噏先咯， 咁 就 去住。佢入邊其實有幾款評分咁樣嘅，即係佢會講。 係咪？譬如佢呢六款佢都有評分。 佢冇評到 Line 咯，咁 但係反而話 Line 係最正嘅喎。 哦，呢、這個我真係唔知道啦，因為其實好似我就咁睇落去咧，即係。Telegram 似系呢度咁多个最正嗰个啦， 但系有冇话网络版同埋手机版嘅分别噶？ 佢都有讲到话网络版可能嗰个 encryption 可能会系个安全性低啲。 咩系 encryption 啊？ 即系个加密嘅程式咁样。 佢其实系点样嘅啫？点样 encrypt 咗佢啊？ 可能系我 其实我真系完全好抽象嘅。 其实你 真 请埋前线科技人员Jimmy 上嚟，系咧，即系佢讲紧，即系佢入边讲啲 Jimmy 有个例子好得意啊！佢讲紧话其实冇 encrypt 嘅就好似你传纸仔咁样啦，就系、是、你将個信息寫咗喺個紙仔上面咧，就咁俾咗人哋。咁 encryption 咧就係將個紙仔咧，即係你 摺埋，再攞個蠟去滴咗去，再曲個印落去， 俾你咁樣咯。咁其實 encryption 其實而家就係可能喺嗰個中間嗰個度加密咗咧，就可能佢傳送嘅時候咧已經變曬啲古靈精怪嘅嘅數字啊。 我睇 Snowden 史諾登嗰套戲咪就咁咯。 你不如話啲紙係其實我碎曬佢之後先俾你， 你 去到邊場你又全部睇翻曬 咁樣。係啦，咁即係去到而家我哋講緊嘅點樣為之較為安全？通常我哋會講話係一啲 end to end 嘅，即係我寫個 message 啦，跟住再 send 到去你嗰度咧，咁就得你哋兩個係會有呢個。 咁係咁嘅咯， 唔係嘅，有啲係會有 server 會要經 邊啲係有啊？ 哦，即係佢係先擺咗落去一個服務器度，由服務器再訂翻落去對家嗰邊。 伺服器啊，嗰個 伺服器係啦， 伺服器。 咁係邊啲有啊？邊啲係咁啊？我真係唔用啊！ 其實而家好多大部分都已經有咗 encryption 嘅啦，咁就盡量都係 end to end 嘅。咁有啲咩係會擺咗喺個伺服器度？咁我諗 WeChat 係啦。 嚇！ 咁同埋同埋其实呢有 预测嗰啲是否气氛中喺鼻尖儿。 嗯。咁其实 佢成日都话鼻截取嘅嗰啲嘢。 截取又系另一回事喎，因为截取讲嘅。 哎呀好乱啊好乱啊而家。 例如平时我哋倾电话咁样啦。咁倾电话嗰时候我哋成日都可能听到话 ICAC 或者啲警察专业呢偷听你窃听你咁 样。是啊是啊是啊。 咁就会其实关乎呢个嘅截取通讯条例嗰个嘅条例嘅嘢嘅。咁但系呢其实如果我哋讲緊呢个嘅 Apps 入面嗰啲嘅 data 嚟嘅话，系一啲数据嚟㗎嘛。嗰个就唔包落去呢个嘅截取通讯条例入 面。唔可以截取咯， 系意思话佢唔需要经过截取通讯条例嗰个嘅委员会嘅批准就可以攞呢啲， 系咯，就仲衰咯， 系仲衰咯。咁所以其实佢要做嘅就去呢个嘅，例如警方或者一啲 authority 需要去做執法机关要去攞你嘅资料嘅时候，就系、是、去呢个嘅网络商嗰度咧，或者去呢个嘅服务提供者嗰度咧，就攞话要求佢要提供呢个数据 就俾噶啦。 其实呢个真系佢通常会话咗话啊。因为根据私隐法咧，我调查紧呢个嘅罪案咁样，咁所以咧就你哋就唔需要担心你会违反私隐法啦，咁你就应该俾啲资料我。如果其实佢嗰个网络商， 佢豁免咗供应商嗰个法律责任。 系啦，咁佢就话、okay. 啊，咁样你就可以俾我啦， 咁 样 我。 系啊，好多其实网络供应商都系会 有啲骨气好、 哦。人即系警察嚟问咧，咁佢哋就会攞，尤其是啲细嗰啲啦。 有权俾嘅啫系嘛？ 系啊，有权唔俾噶，佢中意俾。 就要有骨气先咯。 系咯，但系有冇骨气先得？ 但好多时候系都会见到執法机关攞嚟到就会俾咯。其实应该喺呢啲咁嘅情况系应该有手令先至系要俾。 我觉得应该有经过个手令啫、嗯。其实咧，同埋咧，如果你就咁睇呢一个条例咧，其实佢都有分噶嘛，唔同嘅阶，即系嗰个等级噶嘛。 系啊， 有啲个所谓嘅手令，佢系自己俾自己噶嘛，即系话喺自己本身个纪律部队入边咧，就有啲比较即系啲大 Sir 咧，就系可以咧系签到啲手令噶嘛。 系啊， 当一啲嘅等级系再高嘅话咧，先至咧系就由一个所谓一个即系应该系佢都唔系一个正式嘅法官，系退休法官担任嘅一个咁样嘅一个叫做乜嘢啊？有一个有一个名词嘅，类似系一个。somehow 即係一個一個咁嘅人啦，總之佢就 stand by 喺度咧，就是、專門簽呢一樣嘢，佢就唔係 on behalf of 個 judiciary 嘅。 我有成日見，我以為係喺呢個嘅 magistrate 嗰度簽，我成日見到都係佢哋行入去， 係咯，係好似 warrant 咯， 係咯係啊，係啊 house search 嗰啲 warrant 咯，係咯。咁、 okay, okay. 我哋例如即係一啲公司咁樣咧，都係要有法庭嘅手令，你要有個手令佢先至會俾咯，即係啲大嘅公司咁樣。咁但係有啲細嘅公司可能即係個警察打電話嚟同佢講話啊你我哋想要呢啲嘢，咁佢都已經會俾噶咯喎。 其實應該點都要有個手令呢一個程序。无论点样俾法， 系啊， 你经过一个咁样嘅一个即系一个机制咧，感觉上就冇咁容易俾人滥用啦， 系 啦， 咁所以就啲 apps 嗰度方面，其实真系应该要拣翻一啲 end to end 嘅。 咁嗱，啲人成日都话哇，你即系其实发生咗个捉鬼事件之后咧、我唔知道你发唔发觉 ，Billie 林起人 系 install Telegram 啦， 系啊， 好多 friend 呢排都啊都上咗 Telegram 啦，嗰啲政治人物啦，都即刻啦。咁系咪真系 Telegram 真系好过 WhatsApp 先？ 系根据呢个嘅 EFF 嗰个嘅。score 咧，其實佢今年咧，其實已經大進步咗，佢係攞滿分嘅。其實佢個安全性，咁 Telegram 係啊，但係咧其實有係啊，但係有樣嘢要提就係咧，你要真係有 encryption 嘅話，即係要有加密嘅話，即係你要撳個掣話要係變咗做呢個嘅秘密會談咁樣先至係 嘅。secret check 係啦 ，secret check。 我用緊嗰啲。 如果我哋唔做呢樣嘢，其實就冇分別。 係啊，其實冇分別嘅喎，咁你都冇 encrypt 嘅喎，咁但係所以咧，其實 group secret check 就都即係你唔加嗰個 self destruction， 即係嗰個自我毀滅嗰、那個，其實都 OK 嘅。 都係好過其他嘅。 都好過其他嘅。 同埋佢有個好得意嘅 function 就係咧Telegram， 如果有人咧即係你 screen destroy 咁樣，跟住可能已經一分鐘內佢已經即係 capture 咗你嗰個 screen 嘅話，佢會即刻 send 翻個 notification 俾大家話佢已經 capture 咗你嗰個信息。 點解我真係想試啊！因 AI 我哋試。 我哋一試下，我試過一次，真係會話俾。 真 係 會俾。 係啊 係 啊。 因為收翻我哋即係我嗰啲 secret chat 都未試過。 其實呢個功能幾得意，我覺得呢、 這 個。 係啊。 點解話 捉鬼咯？就係我哋 對方已經 係咪 cap screen 係啊？ 即係咁啊？ 係啊係啊， 圖耳 cap 係咪？ 我真係唔明咁點解啊？點解我哋會知㗎？ 我真係唔知啊！呢樣嘢真係要睇翻。 咁你撳嗰個掣嘅話，你都係俾緊個信息嗰、那個即係電即係個電 即係如果我就我唔會咁做啦，我就用第二個手機去影。 影啊，影嗰个手机啦，就图以 cap 啦。 好聪明啊！ 好聪明啊！ 你俾你破解咗，你真系好有天分啊！ 系啊， 做 hacker 啊，不如 系啊， 又衰 嘅。系咁，但其实真系冇一个系 100%。 唔系啊，但系你嗰时又话 Telegram 都唔掂啦，就叫我哋 install 嗰个咩 text。 Text Secure 就是 Android 版的 Android 版 咁其實 iPhone 就冇啦。 iPhone 有一個叫做 Signal 嘅。 咁咧其實 Signal 同埋你嗰個咩 Text Secure 係互通嘅， 係互通嘅。 係啊係啊， 咁就得啦。 咁咯，我有咯。 咁呢個嘅好處其實係Snowden 你有啫，但係冇人同你用呢個 Secure。就係個 list 鬼都冇人， 唔 係 咯。 其實咁就好似 Telegram 開頭咁樣啫。 咁啊係。 咁講真，其實佢個 interface 真係佢嗰個冇 Telegram 咁方便嘅，係啊。咁但係嗰個好咧，就係佢打電話都有 encryption， 即係電話都有 encryption。 係啦，咁所以 咁咪唔驚俾人 intercept 你咯。 係啊，係啊，咁所以 即係唔會竊聽到啊。 係啦。 咦？ 呢個 係 同 Red Phone 有咩分別啊 ？Red Phone 其實就係 Signal 嘅 Android 版咯，又係互通嘅咯。 但是他鬼攬小人 喎，係啊，咁呢個都係 Snowden 嗰時係即係話啊，呢兩個 app 係即係值得推 廣。有㗎，但我冇用咯。 係啦， 呢啲真係啊，我哋可能要， 我 哋可能可以揾阿蔡奇寫篇文章。 佢有啊，你冇睇啫嘛。 係，我哋嘅鍵盤戰線其實係出咗一本喺呢個嘅手提鍵盤戰線手冊嘅。 OK， 好，咁你俾翻條 link 我哋，我諗我哋可以擺翻落去今期我哋呢一個係啦搏擊會，我哋可以擺條 link 落去俾我哋啲讀者。 係啊，大家一 講完一輪咁樣，佢都要 睇。佢就係將每一樣嘢咧係即係講下點樣好唔好咁樣咯。係 啦， 即係如果你出去抗爭嘅時候，就要 download 邊啲嘅。 係，即係 抗爭啦，你自己有時即係自己有啲生意嘅機密都可以用呢個嚟保護㗎。 其實都唔單止係 apps 嘅嗰個咁嘅手冊嗰度講嘅，可能講埋。即我哋有讲埋到 browser 应该用啲咩 browser 去做啊，同埋有啲咩嘢可以 Google 或者咩咁。 唔系咯，我哋会推介用一个叫 Tor 嘅 browser 咁样啦。咁嗰个就系将成个你哋嗰个 IP address 就揈到全世界，唔知揈咗去边咁样。咁所以你哋人哋即系你留言嘅话，就唔会知道你喺边个 IP address。 好似你中意用嗰啲嘢啊， 系嘛？ 系咯，好多重身份保护自己嗰啲 咧。诚实使用电脑难 check 啲咯。 我唔會咁樣去叫大家咁樣用嘅，咁就係咧，我就話俾你聽，呢個咁嘅browser 就係有咁嘅分。 即 係 環遊咗成個世界。 係啊，有時我見到自己喺 check 到， 係啊，有時見到自己喺以色列咁樣，係冇錯。 應該咧，應該我覺得應該整一個咩咧，就好似一個好似 one page 一版過嘅一啲嘅，類似係一個點講咧，即係一個 cheat sheet 咁樣樣咧，就而家用啲咩嘅 apps 係最穩陣。包括咗服唔同嘅用途嘅，一张过，有时你知道睇嗰啲分析一大堆啲嘢，好多人冇时间噶嘛，直接你话俾我知边几个用啦，一次过，总之嗱，如果你系要呢个系 test 嘅 message， 我就一个。 其实我哋会系有呢个嘅，即系键盘战线都会有啲新嘅活动咧，咁就会系做一个 workshop 嘅，咁就系谂住系即系教大家点样去用呢啲嘢，大家底手机嚟啊，电话嚟啊，或者系电脑嚟啊，咁我哋就会教你点样装晒所有嘢，跟住我哋自己就会睇晒呢啲嘢。 而家已经有噶啦， 唔系我哋会响暑假度开始会做。 冇噶，你玩得呢啲纯。 喂，咁到时可以通知埋我哋啲听众，可以等佢哋都可以参加。 好啊， 喂，咁其实我问翻啲好白痴嘢先，咁系咪啲人就可以，譬如你用 WhatsApp， 咁佢哋系即系入到去就抽晒你啲嘢出嚟噶，可以？ 点样入到去啊？你系入咗去边度先？ 即系电脑咁啦，咁啲黑客可以入到 你电脑。好似伸只手落你个袋度攞晒啲嘢出嚟， 就睇晒你嘢咁啊！咁嗰啲 WhatsApp 啊、Telegram 都系咁噶，即系可以入咗去睇晒 你 啲 message。 即系如果你个点样睇晒啲 message， 即系好似嗰次捉鬼咁啦，系咪有机会系一个黑客去偷晒啲嘢噶？ 如果佢系 hack 咗入你个电话入边嘅话，其实系可以。 如果直接落喺电话度，又或者如果你嗰个系有伺服器， 我唔明 点样 hack 落电话 度。 我都唔明啊，我谂佢有啲 program。 因为我有 friend 又系啊，佢又系俾人 hack 咗去 Facebook 同埋唔知咩 WeChat 啊。 Facebook 就唔 WeChat 应该系直接 hack 落个 WeChat 嗰个 app 入边啦，即系 Facebook 嗰啲系 hack 咗入你个电脑入边啦。 会唔会嗰啲有时可能系即系盗用佢嘅密码？ 系啦， 你系破咗密码咁，你用佢嘅身份走入去用佢啲嘢咯。如果呢一種嘅話，其實反而可能 但 WhatsApp 冇得用電腦嘅喎，冇咩咁嘅電腦版嘅嘛。 但 WeChat 你講緊係咪啊？定 WhatsApp？ 如果你單你指今次呢一個， 咁所以叫大家冇用 WeChat。 WhatsApp 嗰啲我覺得 唔係因為國內人係 WeChat 嘅嘛， 唔好用啦，係咪啲咩微咩咁樣？ 喺微信嗰啲嘛，係 咯， 你用得嗰啲你就預咗俾人哋會知你啲嘢，咁樣嘅心理準備先得。 係啊，佢連 哎呀，即係搞到我呢排真係好鬼冇心機啫。 佢連 sensor 你啲嘢都得，即係咁佢點會冇睇到你啲 message 啊？如果 WeChat 你冇用嗰啲嚟做嗰啲 咁圖咧？ 圖都可以即係睇到㗎。 咩叫圖？ 其實係咩都，即係譬如你喺睇 WhatsApp 上傳一啲圖。 哦，圖， 我諗圖係難少少嘅，因為圖其實未必係傳送嘅時候唔係，即係佢唔係即係見到你個圖像嗰啲嘢，可能係睇緊啲數據嗰啲嘢。但係 1010110100， 好犀利啊！ 係咯，咁勁嘅，你識呢啲 真係有天分啊！ 但我唔肯定，我都唔清楚佢哋究竟嗰、那個即係大陸嗰啲 hacking 嘅技術係點樣做到？ 好勁㗎啦嘛，應該。喂，我但我想聽下蔡記 講啊，你咁講到 呢一個而家嗰個 copyright 唔開心， 即係 copyright 而家嘛，我哋而家講緊咧。是有个 amendment 嗰个 2014嘅版权修订 冇错啦 草案啊， 冇错。我想蔡奇咧趁今日我哋用少少嘅时间去介绍，因为咧我哋法政会师咧喺呢度咧系做咗一个嘅意见书嘅， 冇错。多谢阿 Chris， 梗系要揾啲 airtime 俾我哋推销下呢样嘢啦，系咪先？因为其实我知道其实呢样嘢好重要，但系咧。亦都系同我哋而家包括咗我哋啲听众咧，其实息息相关嘅，系啦。但系咧就。就我覺得係未得到啲人應有嘅一個咁樣嘅關注， 即係關佢哋咩事咧？其實 係啦， 有咩影響到佢哋嘅日常生活咧？ 話呢、這個就真係都幾難答下，即係點樣 或者聽緊即係網台嘅聽眾， 我諗對於可能係一啲網民嘅創作係會好大影響咧，或者大家平時睇開嘅網絡創作可能會 係二次創作， 係啦， 改圖啊， 睇下打司令部成日改人圖喎， 係啦，咁可能會有一某方面係會受到影響咁樣咧，即係可能有啲 即係政府想。 想管埋呢啲啦，即係其實都唔可以話淨唔可以即係成日都賴 版權擁有者啦， 版權擁有者 係咯，佢哋都覺得啊，佢哋應該係有權去話收翻錢啊，或者收翻個合理嘅費用啊咁樣嘅。其實我覺得即係版權持有人係即係絕對有權收翻一個合理嘅費用啦，即係始終佢哋係版權持有人嚟噶嘛，即係佢哋 即係 Borderland 嗰啲係咪啊 ？Borderland 嗰個就係講緊迪士尼嗰、那個， 超迪士尼 係啦， 世家牟利樂園 係啦，咁係 咪都算 係 啊？ 其實如果 係通過咗就 賴嘅咯。你話我哋可以話佢係戲房啦，因為佢有呢個嘅，而家其實政府俾咗幾個嘅豁免出嚟嘅，即係根據2013年嗰個嘅2014年啦，而家佢嗰個修訂嘅話，其實佢就俾咗戲房啦、諷刺啦、模仿啦，同埋滑稽啦，仲有呢個嘅評論時事，仲有呢個quotation 嘅，即係引用咁樣嘅。嘅豁免出嚟嘅，咁其實你話呢種咁嘅即係六種咁樣係咪夠咧？咁其實即係 豁免啊， 係啦，佢而家就俾六種豁免你咁。 你話嗰藥咩話？ 但係呢幾種嘅 戲房， 戲房係咩 定義咧？即係你咪 戲房，我唔知咩嚟喎。 模仿人哋 戲咧。 戏即系好似即系 嬉戏嘅戏啊， 恶作剧啊，或者系即系戏弄戏弄个戏，你可以当戏弄嗰样嘢。 玩嘢又可以豁免咁先。 但系其实即系例如佢本身英文叫 parody 咁样啦，咁但系有个问题就系、其实所有喺呢个嘅法律即系个案例里面咧，或者一个法律嘅词典里面冇一个字解释到乜嘢系 parody。 系咯，我就话呢个 definition 即系定义上边 系 咯，系咯，系咪要等个法庭嚟？ 系啊，而家 有案例先得咯。 系啦，咁我哋要睇翻有案例先至知道咯。咁所以但系其实讲紧戏房啊、滑稽啊、讽刺啊，其实讲紧嘅都系讲紧啲话要有幽默感嘅嘢嚟噶。咁但系乜嘢系有幽默感啊？即系你觉得好笑啫，即系我笑点低咁就笑，你笑点高，笑点低就。是咪唔好笑話咪應該係，即係大家嗰個幽默 令到你笑咯， 係咯個幽默感大家唔同咁，究竟點樣 咩都笑一餐， 點樣去決定？咁所以其實就好難去決定究竟係。 啲建制做嗰啲嘢，人哋覺得唔好笑，我望落去就覺得好好笑。 我就好嬲咁樣。 譚耀宗係一隻老虎狗嘅，咁佢哋梗係唔覺得好笑咯，但我哋覺得好笑啫嘛。 係啦，咁所以嗰個定義係好難去捉摸啦。咁我亦都覺得除咗呢幾個，即係你要首先符合咗啊，究竟係咪真係戲房諷刺啊、滑稽嗰啲之後，你仲有一個公平處理嘅四大原則喎。咁其實一啲法律上嘅原則嚟嘅喎，咁係咪網民創作嘅時候，佢已經自己要變咗做一個嘅版權專家？即系佢先至可以决定到自己点样做一个创作，同埋其实你做创作嘅时候，你唔会谂咧，究竟自己我要用啲乜嘢手法去做嘅，即系你创作就系好自由嘅。你创作咗出嚟，啲人咧就可能即系写咗首诗咁样，就翻嚟分话啊，原来呢一度咧你就用咗系一个嘅特别嘅借代手法，或者系一个嘅比喻手法咁样。其实可能而家咁样俾六个嘅豁免出嚟，其实系变相限制咗网民嘅创作嘅，因为你就系得呢六个创作方法咯。咁所以點解會法政會師會寫一個新嘅建議書咧？其實係就要將呢六項嘅 豁免咧就再擴大咯，就變咗一個咧開放式嘅豁免，就唔單止限制咗喺某一種嘅表達手法嗰 度， 唔應該限制咯。 係啊，咁 佢都有限制，但係咧個限制咧係相對嚟講係寬鬆得多咯。 係加咗啲咩令到唔會咁？ 咁其實係參考翻，係啦，就係、是、公平使用啦。 咩叫公平使用？你成日講 fair use 係咩嚟？ 公平使用其實喺美國嘅一個嘅版權法下面咧，即、就、係、是、容許大家咧去使用呢個版權物嘅，只要你符合入面嘅四個條件咁樣。咁其實入面最大咧，即係我哋唔即係入邊可能。讲四个可能大家都唔知讲咩嘅， 我谂讲咗个 重点。最重要 嘅 最重要就系咧，其实佢会考虑到咧，就系有冇一个嘅 commercial use， 即系有冇商业嘅成分啦，同埋有冇呢个嘅系赚钱咁啊。但其实呢个考虑咧，都唔系一个绝对嘅考虑嚟嘅，即系佢其实佢仲有其他嘅考虑，可能究竟啊当中你本身个作品嗰个嘅性质系啲乜嘢啦，同埋你用咗嗰个原作品几多啦，同埋会唔会影响到个原作品个市场咁样咯？其实已经讲咗三，即系 佢唔理你点样用。即係應該咁講，即係佢唔會限制你嗰幾成話嗰幾個 categories， 係啦， 即係佢就會講下大概嘅一個粗略嘅一個原則， 係啦， 跟住咧，而呢啲原則咧，最後咧就由法庭咧去根據呢啲原則咧去決定究竟你有冇侵犯到嗰個。 但呢啲即係佢局限喺嗰啲網上創作嘅啫，係咪啊？ 唔係㗎，其實咧， 嗰啲年銷嗰啲 product 咧都限唔限？ 年銷嘅 product 我哋一陣再講，咁但係咧、其實咧版權法嗰度咧，即係佢美國嗰個咧，唔單止係講緊呢個嘅網上嘅創作嘅，咁、其實係即係所有嘅創作都會跌入呢、這個受到呢個嘅公平使用嘅保護嘅。咁但係你講到年銷嘅話，其實可能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年銷嗰度係賣有商業 嘅， 咁所以其實就已經係要喺你喺平衡究竟有冇係咪一個 fair use 嘅時候，公平使用嘅時候咧，就考慮埋究竟佢有冇一個嘅商業價值咯。 有咯， 咁 牽涉到好多時候都係寫商標添啊。 係啦，佢亦都可能牽涉到商標。 係啲可樂罐。唔知變咗啲，係 啦， 啲 嗰個又可能係一個商標，亦都因為佢有呢個嘅商業嘅用途啦，咁可能亦都受唔到呢個嘅公平處理嘅公平使用嗰個豁免啦。咁、但係咧，我哋又要再講一次，就係其實公平處理嗰個四大原則咧，並唔係咧一定要符合曬四個嘅，佢咧其實咧你只要咧係法庭有考慮到啦，可能咧佢都覺得啊，有陣時有嗰啲情況下，其實係容許你可以賺錢嘅喎。如果佢覺得係公平嘅話，例如嘅話，其實可能一個新聞嘅報導嘅時候咧、一個 無線電視咁， 例如無線電視咁樣，佢播咗出一個係突發嘅事情咁樣，咁係一個好嚴重嘅天災人禍咁樣，大家應該要即刻知嘅。咁佢如果亞視咁樣突然間攞咗嚟用咁樣，其實亞視係牟利咁啊，係咪？咁但係因為有個即係新聞報導嘅價值啦，亦都有公眾嘅利益嘅價值嘅時候，可能喺咁嘅情況下咧，即係嗰個嘅如果佢因為咁樣賺咗錢咧，嗰個嘅因素就可能冇咁重要啦。 咁你路透社嗰啲係賣錢噶嘛？你個個自己可唔可以我去報咗我抄我抄我抄咪唔得咯？ 唔係咁呢個就要睇翻嗰個 嗰啲 wire 嗰啲係要賣錢。 其實我諗咧，即係成個呢個版權條例 咁複雜喎、 其實都係。即係處理緊一個矛盾，呢、這個矛盾就係話版權擁有者，當然我哋要尊重佢哋 個 版權法。 係啦， 佢 如果 你唔保護佢啲權益嘅話咧，可能佢就冇興趣繼續創作啦。 嗯， 但調翻轉頭咧，如果淨係保護佢嘅權益嘅話咧，你就壓制住一啲咧，其實有啲二次創作 係 啦。知情權之外咧，就話你喺佢本身嘅創作上面，你仲可以有啲新嘅創作噶嘛。即係你可以用佢對新嘅，尤其而家呢個網絡時代有好多嗱，呢、這個我聽睇少少，我知道點樣，即係蔡琪可以即係再補充翻就係、是，即係我哋都希望就係話點樣平衡翻就係話一啲二次創作甚至三次四次創作嗰啲嘅一啲嘅咁有創意嘅一啲嘅網民 ，OK， 佢哋可能去呢啲創意有時未必淨係講圖畫，甚至係啲技術 歌都得㗎，係咪啊？ 係都歌， 甚至一啲軟件好多嘢都有機會係 咩無記電視有個勁歌金曲， 我勁正啦，我個個一定要，我個個禮拜都要睇啊！咁你點樣平衡翻大家之間嗰兩個利益咯？ 等埋發叔， 係咁其實即係我諗有個好得意嘅最近發生嘅，點解會可能講得啊？究竟一個賺錢嘅平台係咪應該都可以有豁免咧？即係其實例如喺迷米近排就有個嘅迪士尼嘅創作啦，個 Budaling 咁樣。其實嗰個最後發展到咧，其實係迷米就報導咗呢件事啦，網民創作咁樣。咁但係因為迷米本身係一個嘅牟利嘅機構啦，其實迪士尼就出咗封信俾佢話，佢哋唔可以 有冇跟進啊？迪士尼 最後出咗封信之後，迪士尼就冇再跟進啦。咁但係其實 你出一封咁嘅信已經係有呢一個嘅寒蟬效應㗎啦嘛。咁以後啲網 站調翻轉頭，佢又有一個宣傳作用喎。 其實都係嘅喎，係 咯。我都唔知係不得了。 咁所以其實大家咁樣平衡翻嘅話，有時係有咁嘅情況下咧，可能一個牟利嘅機構去報導一啲嘅事情嘅，尤其是啲網民嘅創作咁樣啦，其實係有幫助到那個版權持有人嘅喎。如果佢係一啲其實係可能幫到佢宣傳添嘅喎。其實 迪士尼我都 小氣我咯，宣傳 好小氣啊！因為我見到一啲咧，即係一啲嘅區議員咧，佢啲辦公室有時搞一下啲活動，或請啲老人家去迪士尼。喺個宣傳個 banner 上面有個迪士尼公仔，佢都即刻話唔得啊，咁樣啊， 係啊係啊， 我覺得佢使唔使咁啊？ 我去迪士尼仲唔俾印單張添。 嗯，好啦，就下一次翻嚟，我哋再繼續。